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這宗王維基事件,真的可以說 天亡香港,有很多巧合的因素 搞到上面半信半疑,做最美的叫寧可信其有 另外在這時候再加一個因素,就是梁振英有一個頭號的心腹馬仔在行會 這位人士就是跟督貝席的那一家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在行會裏面,這幾天你看報紙 積極表態,反對給這個牌 剛才你看到曾鈺成在電台的訪問都說得很清楚 他以過來人身份說,行會裏面不是少數服從多數 絕對不是 即使行會的成員都是反對,行政長官都可以是贊成 曾鈺成是知道內情 在行會裏面,我可以寫包單 這些三司或前朝所謂港英有少少政務官出身或者知道以前殖民地時如何運作的制度的人絕對不會明目張膽說你不要給牌給黃維基他們要麼就會說要給就給三個否則很嚴重要麼都不敢出聲 但積極說要不給牌給黃維基,就只有一個半個 極少數,曾鈺成就說得對了 即使全體行政會議反對 行政長官可以一意孤行,在這個時候就一意孤行了 所以由頭到尾,這個所謂的阿爺,你可以說是有少少被動 因為你搞死了黃維基沒有十多二十億我不知道他沒有多少錢投資了九億不是把你當作敵對勢力的關係你最不智是被所謂的阿爺這樣搞法中方是被你這樣搞法但是因為黃楚彪大班的牌開始接著曾蔭權 又說被人開廉署快腦接著整件事陷入了特首選舉的黑箱宮廷政治之爭很多因素扯進去再加上黃維基先生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他就很心急牌最好快點給一給的時候他當然做了很多好看的節目於是給這些 很親民主自由的報紙,頭版說他是英雄 在這時候,表面證供 中國人的政治不用說證據 叫寧可信其有,他有就有了,不是莫須有 是寧可信其有的時候 再加上上面一個這麼龐大的山頭派系的決策機器 再加上你這樣長期被人督 似層層,不要了 我想在這時候有若干的暗示叫你梁先生謹慎一點可能是這樣我想上面不會蠢到飛走有些狐疑你提到黃維基即是你提到黃生的對家上去督背脊這個對家的能力真的這麼強 如果他這麼強,他在香港就已經做到風生水起 這個世界有事,你未聽過一句成語叫成事不足就敗事有 我聽過,有些人叫做大歇你發達,你就不用旨意 但累死你,就絕對有能力 我發達,我沒有這樣的本事,我累死你,我就有這樣的籌碼 有這樣的線路這個都是江湖智慧 所以現在第二事件演變到這樣是一宗完美風暴由於牽涉因素之複雜時間之廣所以一下連下面民建聯都收不到一個特別的訊號說你要挺梁振英踩黃維基扔肥佬一起搞沒有為什麼沒有呢很簡單因為上面 所謂的阿爺即是中國高層對這件事真的沒有直接由開始鎖定一個定性說黃維基是怎樣真的沒有是沒有的是吧你以為曾蔭權傻他不會問清楚第一天這個人行不行是吧黃維基你以為傻做這麼多節目有我被人封殺我怎樣 你以為他真的900-100亿未開始你做了節目已經開始談判賣給上面你不用跟他擔心 海外分銷市場被TVB霸佔 上面有人大陸有人之科但現在麻煩了變成另一件事你十二萬為正宗我猜民建聯都很快收到將會很快收到說收聲 要歸隊,因為這件事性質變,可能會是這樣,因為你現在搞到十幾萬,十幾萬為正種,很可能是某種程度上救了林鄭英,還不是茉莉花革命,不讓你把底牌就這樣,還好,其實我奉勸所有政黨,左翼、左膠、右膠的政團,千萬不要碰 這個正種的集會這就是英文的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你有看過巴別塔巴別塔裏面有一個墨西哥的傭工在美國南部一個有錢人幫人湊兒子本來沒事你不要搞那麼多事叫什麼痕貪高興邊界那邊你家裡開派對 僱主父母放下兒子給他們兩個度假於是家傭想回家開派對帶著小孩過境誰知遇到一件大件事在那裡遇到賊這些叫做perfect storm 所以你說這些是多不幸 香港1997年之後 入一種水土叫中國宮廷政治我前兩天也說了誤入白虎哲堂高俅高衙內就說要看中你林聰那口刀你明天拿刀來交吉我付錢拿刀進去左望又沒有人沖兩個侍衛出來你帶刀進來想行刺 你就衰得了去到明末袁崇煥守北京城當清軍迂迴時他打算回師在城下跟清軍決鬥朝廷有人跟崇禎說袁崇煥現在兜回頭萬一跟清軍一起合 你打北京,我們就玩完了 大明崇禎年少又覺得自己有作為三十多歲有什麼理由現在說到整個電視史是為黃維基可救等於當時大宋江山為岳飛直倒黃龍可以挽救你現在是電視史電視劇還看今朝只看黃維基 你這些是進取兼高調,是否槍打出頭鳥? 還說要怎樣將香港的電視業影響亞洲,甚至全世界 這些你對黃維基的鬼仔作風 這些很正常的 鬼仔作風是應該這樣的,他以為應該這樣 譬如我選美國總統,我選什麼? 李梁振英將政綱拿出來 都想說change 都說以前曾蔭權七年停滯不前 我黃維基,我想得到牌,你又說要有經驗 我就照樣走回梁振英競選,我沒有舉一步 我就說現在的電視劇的狀況是沉滯不前,我要帶來變革 我有什麼問題? 在一般正常的做生意或競逐之下是欣賞的西方文明國家你想競選你去建工你去美國建一份銀行工 建一份建築師的工 以前的東西拿出來曬出來告訴你未來僱主為何你要請我 你要非請我不可,這樣是可以的 因為那叫美國 但換了中國人公司呢? 中國人公司就覺得你不夠謙虛 又不夠,絕對以前那些小店老闆親自見你 就或者都有機會歐陽修撞到蘇東坡見到你文章好都不會攔你 老夫當放此人於一頭地 因為那時的人品好 但你現在呢? 在大企業30多40歲做Human Resources的港台 他又打一份工你在他面前這麼晒你死定了他也打一份工但他手上有預算和權力他覺得你威脅他行不行是吧聰明的死那個我就請一個對我沒有威脅的平庸然後我說這個人穩重行不行香港就是這樣死的這十幾二十年 我那16年,為何是容人全部上位?這是你回歸中國宮廷文化的土壤 即是我經常說的DNA 你現在信不信? 不用信,因為信不信? 其他兩個免費電視 我現在是否偏激? 是否一竹篙打一船人? 兩個免費電視頻道 你的基因是這樣,永遠就是這樣 就是正正在這幾年裏低調,沒有大張旗鼓 亦沒有做定節目放上網絡,任你看 或者高調地招聘人才,或提升行業的待遇 這些完全沒有做 但有牌 大陸也是,習近平未埋位時,他在下面這麼大張旗鼓 他下面說自己要怎樣要怎樣要怎樣改革中國這樣巡視各大軍區 胡錦濤未埋位時,賣位時,賣位時,不要說未埋位 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文化是讓你有這種鬼仔作風生存得到嗎? 你真是照鏡子看看你的膚色、頭髮是什麼顏色 皮膚是什麼顏色、眼睛是什麼顏色 有些人經常問,你說黃蘇綠眼 這就是一個種族的問題,我說的 如果不是,你怎會 這個21世紀都是美國佬迪士尼荷里活 你講到創意你就要飛起所以為何這麼多人你說你英國、英國、唐頓莊園好不好看你看不看為何這麼多星期日本來不理政治或者不會上街的人都走出來其實他們很多是家長、父母 就是他們覺得這次發牌事件實在會影響將來子女讀書就業的價值觀 就是原來進取有準備的,是北落的社會 王維基也不只是做戲劇,我看出的是香港Discovery的曙光 有一個節目資訊自己去世界最大的岩洞,吊威亞下去拍攝這是鼓勵香港下一代冒險精神 回歸大自然,去了解地質,以及走出香港 你給他一個牌,不要理會他的戲劇拍成怎樣 但這些documentary,這些自然的紀錄片 在這樣進取的老闆下面 我們會有一個希望,會出到香港的Discovery 或者香港的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雜誌 我知道他去到阿富汗的攝制隊,是下車做採訪 不是坐在車上,不斷射出窗外的風景 然後配VO,就當去了戰地 這個對一個下一代或電視創意專業,真的看到曙光 我身為一個觀眾,難怪很多藝人這次很支持他 你不要理他夠不夠銀紙燒,或者燒多久,現在不會再爭論,因為不會發生 他起碼是飛越瘋人院的職尼高順 到最後他獨力在癲狂院裏,我現在要舉起水龍頭 你信不信? 那整班瘋狂不信,傻的吧,不信我試給你看 真是抬不起 抬不起的人,很出力 我失敗了 But at least I try 接著有個印第安人冷眼旁觀在職尼高信做這個 McMurphy 男主角被護士長打了猛劑針之後印第安人繼承他的位置搬起水龍頭砰爛封人院的窗口他自己越獄那齣戲 第一場衝突和護士長是甚麼? 記不記得? 就是職尼高信和成不傻佬說我們要看板球賽 護士長說你們不能看 那個節目是我控制的現在不准看職尼高信一定要看於是帶整班瘋狂在裡面作反這些1978年捷克裔導演Miloš Forman的作品《奧斯卡》當年最佳電影人家美國30多年前有些電影人家尊重有靈覺、有性格、敢於表現有一個激情 敢於改變現狀的人這些叫做change 你香港或中國人社會你不要模仿奧巴馬這些口號因為你沒有資格你這個三千年文化對不起是出不了 Jack Nicholson這些人 網絡8-1903 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這些黃維基是中間人督背脊不過督背脊的這次很例外就不是香港的傳統愛國派所謂的土共就不是他們督大家你看綜合各方面你們自己的聽眾朋友你自己綜合的 幾天各方面的反應你自己都砌到圖出來剛才分析其實我覺得罕見地這麼快已經是不同的親建制的中人都已經表達了立場包括剛才提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很明白的即使行政建制派大佬行政會議所有人反對行政長官都可以獨力照樣堅持 還有兼行會的裏面的成員李慧琼亦都說覺得政府應該要披露更多林煥光這個召集人更加不用說連續這麼多人他裏面很生氣他覺得有些根本沒有資格入行會的人人無過犯面目可憎的人擠進去這些是跟林煥光以前 在殖民地時代AOTNG嬌子那種崇高地位 在馬會見到你都不會跟你同台坐下大哥我是他你是他都難怪人家讀歷史出身知道歷代中國是出奸臣雖然林煥光上個月被左部警告過你不要再在這裏<笑> 單打梁振英又說政府癱瘓否則辭職我想他現在豁出去警告他一個林煥光一個曾鈺成都被阻告嚴詞警告猖狂惡毒因為你說共產黨有心魔是對中共不公現在這兩個不聽不怕照樣反水梁振英那又怎樣呢你說是不是管治一個 因為今他們知道了今次歷史留名如果還是盲目地支持政府的決定或者抱一些剛才你說雖無過犯面目可憎但又未夠班的人說三道四結果就死了得出這樣的結果歷史不斷重複 分君都算奸臣中國人的歷史就是這樣我一點都不奇怪我一聽我就是年齡我知道那裡的大班什麼台都出事蝴蝶效應我已經私底下我說今次死了麻煩了你老友你的partner那牌麻煩了就是這些一路骨牌效應地倒下來 現在很明顯是對家的名字自己閉藝都要抱著你一起 這是你說的我沒有立場 完全是一個綜合報道和花邊新聞分析沒有東西，我們沒有開名除了新聞報道的人，我們有說你自己去想香港現在搞到今天這樣亦都是冰凍三尺你讀中國歷史這些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接下來的情況我覺得郭政黨和政團的人關我事他們自己想好他們要自己想好除了考慮直選的問題之外就未來你跟不同的政府現在攬在一起這個火燒連環船你要反省有人要反省今晚時間差不多明晚11點再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